欢迎收听疯狂见地。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请到了来自石墨文档这个项目的创始人吴杰。吴杰你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吴杰，我是石墨文档的创始人。 石墨文档啊，首先从这个我们的项目名称来看，它就是一个跟文档啊跟工作啊相关的事情。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石墨文档，你们创业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项目？ 石墨文档呢，简单来讲，它是一个基础办公软件。就像这个我们大家平时用的Office 套件，比如说像 Word、Excel、PPT， 这些都是属于基础的办公软件。然后我们实际上是中国第一家去重新去设计，并且在多端，就在云端、在网页端、在微信、在手机端去实现这样一个为中国人设计的一个基础办公软件的这么一个产品。 所以刚才吴杰已经给我们介绍了石墨文档呢，是一个工具类的，我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软件，对不对？ 对。 那么它其实是在我们的工作或者生活当中可能会被需要的。那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了像 Office 套件，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那这里面有 Word 呀这些，那我们跟这个这么大型的这种软件，它的这种差异大概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就是大部分就是大部分听众啊都应该是用过这个 Office 套件的，因为平时大家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会写文档啊，然后去或者是用 Excel 管理数据。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基础的办公软件。但是 Office 套件实际上是这个美国的微软公司在80-90年代设计的一款产品。经过了十几二十年的发展，其实现在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包括中国用户，它实际上是并不是那么的就是贴近大家目前的使用习惯和工作习惯。那么我们就从一些角度重新去设计它，比如说在 Office 上面，其实90%的功能大家都是不一定能用得到。我们其实实现的是大家在大部分情况90%的场景中都可以实现的功能。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让它在微信上也可以编辑，也可以分享。然后这个极大的方便了就是大家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的一个这个便利。 确实，你刚刚提到这个场景，好像我本人就遇到过啊。就是我们原来在电脑上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改文档，然后这个传文档。现在呢，我们因为大家大量的时间在手机上嘛，特别在微信上，所以我收到文档之后呢，我如果想改变去更改我同事给我发的文档，然后再发给另外一个人，这就变得非常困难。特别是当如果你用的是苹果，可能这个里面的封闭性会更强。那你们最初是看到了这样一个商业领域当中的什么样的机会，才觉得哎，我这次创业是有价值的？ 首先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工作环境在发生变化，现在大家会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操作系统，比如说 Windows 操作系统，然后苹果操作系统，也会用不同的手机的机型。所以这种在不同的操作系统和机型的这个适配上，就是协作上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在手机上我在电脑上用文档，我在手机上可能在外面也需要去查看。另外就是同事之间的协作和朋友之间的这个文档的分享和协作也变得越来越频繁。所以在这一块其实对于传统的 Office 套件，它在文件上它这种形式并不是非常的方便。 对， 所以这个就使得我们做新一代文档的这种环境下，我们把分享和协作做得非常的方便。 那你刚刚也提到就是核心的这个几个关键词啊，包括协作，然后呢包括就是这个不同的团队也好啊，或者说是朋友之间，他们可能需要去修改，然后同样的一份文档，最终它的这个文档是存在了云上，存在了你们的服务器里吗？ 这个文档我们是用云服务的方式，所以现在这个文档是存在我们的云服务器上面。 那所以这个云协作的文档的这类是一个我不太懂啊，这是一种特别的技术呢，还是说它其实是已经很流行的在互联网上的这样的一种工具？ 其实云协作现在已经比较普遍，只是它在不同的应用当中会有不同的呈现。比如说大家现在会用这个百度云盘，然后这个 对 360的云盘，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云的技术，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把你的文件存在你的电脑里面，你存在云服务器上，你就可以随时只要有账号你就可以 这个就是登录并且访问你的文件、 嗯、 对于文档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的文档你只要有账号你就可以去操作你的文档。 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疯狂见地里呢请到的是来自石墨文档的创始人吴杰。那吴杰刚才已经给我们解释了石墨文档到底是怎样的一类工具类的软件，其实我们还想多了解一些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协作这件事情本身在现在的团队内部啊就是频繁的发生的，所以你们在针对的这个市场人群当中是不是首先你们选择的其实就是这种团队或者说是这种企业的这种用户？ 嗯，是的，我们其实在现在针对的最主要的用户就是企业用户，并且是对于协作效率和就是工作效率要求比较高的团队。 嗯，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会有大量的内容产出，而这些内容产出包括这个文档，包括这个 Excel 的这个数据的一些分享和协作都是要求比较高的。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一类用户中还是比较受欢迎。 对，那你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石墨文档就是它可以做哪几件事情。 嗯， 因为我们现在能想象说我传了一个文档到石墨文档里头去之后呢，我的同事就可以在上面修改完了之后呢，可能第三个同事还会又进入我们的这个协作区再进行修改，是这样的吗？ 嗯，是这样的，我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说这个各行业现在都会有这个市场运营团队。 嗯， 而市场运营团队最大部分的就是很大部分的一个工作就是他们会有大量的内容的这个修改，就是产出和修改，就比如说这个稿件的修改。那么一个稿件的修改如果是以文件的形式去进行协同办公的话，它很难就是非常方便和非常快捷的进行讨论。 嗯， 但是在我们的文档里面，因为是在网页端实现的，所以并且是实时可以实时协作，可以在上面评论，可以追溯历史，可以回溯到历史，所以不仅可以两个人之间协作，而且多人在一起协作，它也是完全实时的。 嗯， 所以它使得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的方便。 嗯， 而且我再举个例子，比如像表格，像我们的用户用表格就是非常多，比如说像研究所啊，像一些房地产公司 啊， 然后包括一些市场运营团队也会用到。那么对于 Excel 的这个数据，大部分情况他们会从很多地方来收集，来一起来填这个数据，但是对于一个版本的更新、版本的控制就非常的不方便。但是用云文档、云表格，他们就可以就是在云端就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所以听起来石墨文档呢其实解决了很多团队协作以及这个文档分享和修改的这个问题啊。在目前就你们所知道的情况之下，就是中国国内有跟你们做同样事情的人吗？就你们的竞品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在中国我们是第一家做这个云文档云表格的公司，然后也有一些竞品，但是呢他们在跟我们的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嗯， 我们其实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在这个产品中间会有一定的就是会有引领和创新的一个作用，所以在中国也是头一家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在美国会有非常成熟的竞品对标公司，比如说像 Google Doc， 嗯， 比如说像这个Quip，然后还有像 Office 365，这些都是比较成熟的一些竞品，但是他们在中国使用的情况并没有那么好，因为会有网络和这个就是服务器的原因。 嗯， 他们在国外。 OK， 你刚刚其实提到了几个知名的公司啊。 嗯， 那包括谷歌的文档，然后呢也包括就是你说到的 Office 365啊，这样的一些很知名的公司，就是都是一些很超大型的企业在做这个方面的项目。 嗯， 那你为什么有勇气在国内以一个创业公司的这种方式，然后进入这样的一个相对细分而且在国内并没有被完全普及的这样一个市场？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首先我觉得就是只有这么大的挑战它才有这么大的机会。所以我当时其实在2014年开始创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其实刚刚从美国就是工作留学工作回来，然后我在硅谷的时候其实就 在 SAP 公司待过一段时间，然后所以我对美国他们后面的科技发展的趋势会有我自己的一些 预判哈， 对，有些见地。但是我回国以后发现，其实在工具类的这个整个行业对于工具类的投入上面是相对较少的， 嗯， 所以在工具类我觉得第一它的投入和这个挑战是非常大，但是同时它的这个市场和潜力也是非常大的。它可以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工具使用的一个进步， 嗯， 但是在这一块我觉得需要一个长期投入，然后我们团队又有这个信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接受这个挑战，就是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其实随着技术的发展到现在，我们的投可能对于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一个产品的投入会比原来要更加的方便，因为我们有很多开源的技术，有很多这个新的技术的产生，使得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会比原来更好。所以我们一个很经典的团队其实就可以把一个很成熟的产品做得非常好，经过我们的不断的去打磨，所以还是一个时代这个时机的原因吧。 其实刚才吴杰提到了就是国外的一些这个知名的软件啊，那他们都是实现这个基础的文档工作的，那咱们的石墨文档跟他们有什么样的比较大的差异呢？ 石墨文档它首先是一个云端的基础办公软件，就是它把 Word、Excel、PPT 在云端去实现。所谓云端就包括在网页端、微信端，然后手机的 APP， 各种不同的端都可以去实现，都可以去使用这个文档。 嗯。 第二就是这个文档它可以有非常好的协作和分享的功能，它可以让人们多人实时在线协作。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通过链接或者是账号去邀请你的同事和朋友进入一个文档或者一个表格，同时在一起去协作和修改内容，产生内容。这个是跟传统的 Office 有不同的地方。然后另外呢，就是它有一些非常创新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它可以在文档和表格上面进行评论，可以这个追溯到之前的编辑历史，每一条每不同的人他的编辑的具体的历史都可以回溯，都可以进行回溯。然后另外呢，它还可以做一些提醒和这个就是分享的功能。 嗯， 好音乐九五九，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一到十五，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国一国二限行宅在家，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车内是北欧。现大兴店京城月、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详询大兴店61240788，房山店80308588。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 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90后资深旅行控一枚，我有很多旅行里的独家故事想讲给大家听，真的很奇葩。当然，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欢迎继续收听疯狂见地。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请到了来自石墨文档的创始人吴杰。吴杰在上一节其实已经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石墨文档的一些功能啊、使用方式啊，然后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最初他们为什么有勇气来到国内来做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对吴杰也很好奇，因为吴杰你刚刚提到你是从美国回来，当时呢是在硅谷工作，就是在国外其实你们也有机会创业，包括像你说到的，如果对一个领域有梦想，然后呢你们学计算机，那为什么你要回到国内来创业？当时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吗？ 我觉得一切都是跟这个就是时机和缘分有一定相关。其实我当时在硅谷的时候就准备跟吴斌一起创业。但是 吴斌是你的 是我的双胞胎兄弟 啊、哦，双胞胎兄弟，所以你们是兄弟创业。 对，是的，是的 啊，这很有意思。 对， 他当时也在国外吗？ 他当时也在国外 啊，所以你们俩一起回国了。 对，基本上是在以差不多的时间回国。然后其实在硅谷本来就要创业，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想要去做自己的一个产品，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业。正好碰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但那个时候回国其实有一定的是因为家里的原因所以回国，但是回国以后正好碰上了这个创业的时代，所以就开始创业了。然后无论是在组建团队还是在融资方面，其实都是最好的时机，所以还是挺幸运。 OK，刚刚你提到就是你们兄弟俩，然后呢一起回国，然后你刚刚也说就是遇到一个比较好的创业的时代吧，当时你是迅速组建出了一个几个人的团队。 我们在刚刚创业初期大概有5-6个人吧。 五六个人？ 对， 也就是两年前。 对，两年半前。 Okay, 两年半前。那这五六个人都是技术类的嘛？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这个项目我们听起来啊，它就是一个软件，然后呢是一个工具类的，所以是不是你大量的员工大量的合伙人都是技术类的？ 技术是占绝大多数部分。还有一个产品经理，有一个设计师。 OK， 那现在发展了两年多之后，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有将近50人 啊、哦，已经有50个人了，所以团队已经成长了10倍了。 对， 其实两年间我们也知道你们得到过2轮的融资。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你觉得是顺势而为，而且或者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还是说你其实也经过了一些设计和努力？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既有水到渠成，也有这个克服困难努力的两笔融资。就是这两笔，我觉得第一笔是属于水到渠成的，就2014年其实是融资最好的时机。同时也是对这个工具产品其实最好的一个时机吧。然后第二笔融资正好遇上了寒冬，所以那一年的融资我们大概经历了有半年的时间。但是后来也是非常幸运的遇到了就是跟我们志同道合的投资人。然后最后拿到了这笔非常关键的融资，所以这两个我都经历过。 OK， 所以其实你们现在主要针对的就是 2B 的这个市场，企业级的市场。大家也都说可能企业级的市场应该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很重点的，或者说是很怎么讲范围很大的一个投资的方向了。那你们第二轮融资，你刚刚说到是一个很关键的融资，是因为当时就是处在一个很艰难的阶段吗？ 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首先第一点，整个资本市场和创业者都处在一个很艰难的阶段。 嗯，那是2015年的， 2015年底到2016年初。 OK， 嗯，但是呢，就是非常好，非常幸运的一点就是，即使很艰难，但是企业服务还是被人们提起来。然后在那个时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 嗯， 因为其实企业服务市场一直是中国，就是等待中国经济到一个时点才会发生的，而这个时点正好在这个时候开始了。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中国的大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嗯， 中国的一些企业他们从这个可能劳动密集型在往更注重人效，然后竞争更激烈，他们需要更好的企业服务去帮助他们在竞争环境下取得他们更好的位置的这个时机，所以这个企业服务的需求开始变得更好。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中国企业的这个积累也越来越好，就他们说白了就是更有消费能力去消费企业服务，而且他们对质量的要求更高，他们只要得到值得的服务他们就愿意去付费。第三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大量的海归，他们拥有非常好的企业服务的经验，然后回国为这个企业服务的创业公司带来了新鲜的力量，然后也带来一些经验，所以也是正好这些三个因素吧，我觉得碰在一起， 所以确实像你说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 对对对， okay.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融资很困难，但是企业服务还是有一定机会的。 嗯，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了，就是也是中国比较著名的这个投资人是赶集网的 CEO 杨浩勇， 嗯， 他们成立的山行资本，然后后来大家一拍即合，就决定在这个项目上继续投入。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采访的是来自石墨文档的创始人吴杰。那吴杰，你们已经发展了2年多的时间了，到目前为止啊，石墨文档有多少的用户量？ 我们现在有250万用户 啊，已经这么大的规模了。 对， 嗯，那主要的这些用户就是他都是像您说到的，就是有大量的这个弊端的用户。 对， 所以我们希望也是往这个方向上再去做延展。 是， 嗯，你们考虑过 C 端用户吗？ 其实我们的产品是 C 端跟 B 端都是并存的，因为作为一个基础办公软件，其实平时大家每一个个人他也会去用这个 Word 文档，会用 Excel 表格。 对， 所以对于企业端的话，它其实更多的需求是比如说像账号管理、权限管理，然后安全这些，所以 C 端 B 端我们都同时存在，它既可以是一个很轻的产品，也是一个可以解决企业需求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现在 C 端用户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免费注册，然后去用我们的产品，然后企业也是我们，虽然是我们主要的之一，但是 C 端也是有的。 OK， 每个企业可能发展的过程呢，都是一个我们可以用很多各种不同，惊心动魄呀，跌宕起伏啊，你有这种感觉吗？你们自己创业2年。 嗯，我觉得就是非常是这样，就是对一个创业的过程来讲，很多东西是我觉得是一言难尽。然后我们在整个过程中也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嗯，就回想一下，你觉得这2年多你遇到最大的困难大概是什么，或者某一个时间点？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应该是在中国是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然后我们所有遇到的困难我们必须要自己去想办法去解决。我们特别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去引领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在中国大部分人用这个工具还是用的是传统的工具，就是 Office 套件，他们对云端的这个办公软件还不熟悉，我们需要去引领并且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困难就在于这个走在前面，你必然会遇到很多很多这种就是阻力和风浪吧。 嗯，困难刚才吴杰讲了，我们今天采访的是来自石墨文档的创始人吴杰啊。你刚刚也说到了一个我觉得也很幸运的，就是你是兄弟在创业，而且你们俩是双胞胎。 嗯， 就这点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很特别呀。就是你们俩有分工吗？ 我们俩当然有分工。 嗯， 然后我们还有第三位合伙人，所以我们是三位合伙人一起创业。 嗯， 然后每人负责一块事情吧，然后我现在主要是负责市场方面的事情。 市场， 对。 OK， 那其他两位可能还在负责技术，或者是 我的双胞胎兄弟吴斌是负责产品和研发 啊， 然后第三位合伙人陈旭他负责销售。 嗯，所以大家其实是各司其职的。 对 ，OK， 是的。在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肯定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近期你们有这个继续融资的打算吗？ 我觉得2017年应该还会再有融资的需求。 嗯， 这个是有可能。 嗯，那这个对于企业级市场，大家都说是万亿级的企业级市场啊，就是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说我要到达多大的一个企业服务的规模，或者说是一个销售的一个情况？ 其实企业服务市场确实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有前景的一个很巨大的市场。 嗯，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企业服务它的需求是非常专业的，所以它的壁垒是非常高的，这是第一点，它需要很多专业性的一些服务支撑。第二点呢，就是现在大部分情况，大部分地方在中国的市场是蓝海。所以这个使得它是一个很大市场，而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在整个企业服务的板块是基础层面的板块，就是我们是在业务的下面的一个基础层，这个基础层呢就使得它实际上有可能会铺设各行各业。然后第二就是我们有战略去做这个平台性质的工具，也就是说我们做的 Word 跟 Excel 我们可以开放API 去定制化的，或者说是让其他的应用去使用我们的服务。 嗯， 所以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做参考，比如说像这个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微软其实最大的产品线其实就是 Office， 因为它就是一个基础工具，它是可以有一级的人去用的， 它是无孔不入的。 对，它是无孔不入的。然后它在中国实际上大家不知道他们的销售，但是他们销售实际上达到了几十亿的量级。 嗯， 所以在未来我们的这个产品瞄准呢，其实就是要做中国人的基础办公软件，所以这个未来是前景是非常广阔的，只是我们现在在寻找路径怎么样去达到那个未来。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石墨文档的创始人吴杰啊，很明显你对企业级市场以及我们的石墨文档的未来是充满着信心，对这个行业也是觉得特别特别看好。最后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创业2年多，然后从国外回来创业，说两个吧，一个就是你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你觉得还没做到的遗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觉得真正让你欣慰的是你们做到了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们在不断创造的过程，所以倒没有觉得有什么没做到的遗憾。 嗯， 可能最大的遗憾就是我希望能够更快的去把我的这个理想实现。 嗯， 仅此而已。然后我觉得做到的东西其实挺多的，就是因为虽然这是我的第一次创业，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还是就是我虽然这是我的第一次创业，但是我们团队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比较有开创性的，比较有创新性的。就这件事情还是让我觉得是在整个创业过程中比较享受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也按照刚才吴杰自己所讲到的，就是也希望成为一个这个行业的引领者。那我们也希望石墨文档啊，下次还有机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更多令人惊喜。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8万级全新家用大七座 SUV CX70T 已经到店，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爱信 6AT 6MT 变速器，高效动力，智能科技为您而生。预定即享1000元抵扣3000元现金。北京市辉，400815-5257。